现经典。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路况。东南二环光明桥到玉亭桥内环方向，南二环永定门桥到玉亭桥西向东车流集中。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季节更替，天气忽冷忽热，有的时候呢，室外的温度过冷，然后在室内待久了又会感觉到很热，这个时候难免会出现感冒这样的情况。周六傍晚17:02，各位欢迎收听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我是今天的感冒主播泽华。虽然感冒，但今天见到了两位嘉宾，很期待。这个女歌手呢，创作能力非常的强。制作人今天也来到节目当中，以制作人的视角呢，跟大家分析一下他这个音乐啊到底是怎么样的创作出来的。欢迎大家除了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虽然是生病华，但是这个声音，这个形象还是可以的。好，17:03，让我们来欢迎一下今天的嘉宾，听听看他有哪些好听的作品。让我飞，是多少人少年时的梦想，飞得远远，飞得高高。可时间一天一天的流走，当时间来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突然间的觉得好像自己飞得有一点累了。时间里我们都只是经过，可虽然经过，每一天我们也都在很努力很努力，努力了当然会有所收获，然后你会发现我们有太多想要的，而有的时候我们要的只是很简单。 我要的很简单，简单到一碗面，疯狂的炙热感能把朦胧看穿，累不累，痛不痛，不挂挂其他。 而有的时候，我们又觉得一切都不是自己想要的。 他们眼里的道 这个时候的那种痛，那种无力，那种纠结，每个人应该都感受过吧。然后突然有一天，一切好像都发生了改变，你突然间呢可以放慢下来，你可以好好的去把事情一件一件的做完，不再焦虑，更加从容。97.4 Live Show， 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听颜子唱歌，听一听他音乐背后的故事，想一想你我心中那个当初的少年和少女。吹着海风，想着心事，嘿，让我们一起欢迎歌手颜子。 还记得 是不是有非常多好听的作品，今天晚上有很多好听的作品喂满你的耳朵。当然记得啊，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关于爱情这个事情呢，有的时候你发现很容易，有的时候很难。我爱你，我不爱你，我想离开你，我又离不开你，是一件太复杂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晚上就从爱你的自由开始我们今天的表演，欢迎颜子。 将所有的誓言，就写出是我正在想的事。让那窗外阳光照在我肩膀，会为你给我的那个温柔，那会有融化整个宇宙。好想你的笑容，你数着的生活也会让我孤独。想你牵我的手。就这样依偎在你左肩，如此的景象，命中注定未来，总是害怕太多的意外，可你却给了回应的安慰。你只让我忘记提醒自己，你是让我不能自己的怀念，可我还是放下所有的誓言，就写出是我正在想的事。让那窗外阳光照在我肩膀，会为你给我的那个温柔，它会要融化整个宇宙。好想你的笑容，你数着的生活也会让我孤独，想你牵我的手。 开场非常燃的一首作品，真的实在是太克制我自己，很想吹口哨，但是很可惜不会吹口哨。好，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歌手妍子，欢迎。 大家好，我是妍子。 哎，旁边这位弹吉他老师，要不然你来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 Parker。 Parker， 然后二位是音乐伙伴。 是的。 是这张专辑的制作人是吧？我要的自由这张专辑的自由 没有从上一张 EP 爱你的自由都是我们一直的 一直都是这样的一个合作身份， 一起合作的。 OK， 欢迎今天二位做客节目当中，带来很多好听的作品。其实很多人看到妍子，包括听妍子的作品，就觉得跟你今天这个打扮是很符合的，穿着皮衣然后酷酷的站在舞台上唱着摇滚。 没有啊，上次别人都说听我的歌跟我的人不太对不上号，因为上次可能我没有穿的那么就硬吧，就是邻家小妹的那种感觉。 你说话也像邻家小妹。 没有假象。 其实你内心深处是一个小女生，还是她是一个非常， 我觉得我是双面性的对对，就是骨子里可能有那个劲儿吧，但是平时生活里不太张扬。 OK， 这是自己眼中的自己。 对， 那制作人老师 Parker 眼中的妍子呢？ 就拿到吉他就变身了。 难怪今天没有拿吉他，怕变身是不是？ 对， 因为有视频直播，怕吓坏大家。绿巨人浩克就出现了。 那就跟那耍那个，就满场乱蹦了。 爱你的自由啊，讲真是2017年出的 EP 当中的一首歌曲了。然后在今年的时候推出了一张专辑叫做不是我要的。其实这张专辑跟去年那张 EP 相比的话，好像第一首歌这个爱你的自由其实相对来说就更主流更流行化一点。 其实这两张专辑制作的时候还是有所保留吧，就是他们制作人压制了很多我的想法，就是想这张就是让大家能好好接受，好像 能听得更舒服一点吧，所以就是编曲上都是比较流行化。 我们希望那个如果喜欢妍子的歌迷可以跟妍子一起成长。 那我还挺好奇，那你内心深处的浩克想做成什么样的？ 其实这张专辑里面有一首叫《忆梦》吧。那我觉得我自己制作过程中我觉得还蛮嗨的。 是啊。 因为这专辑里面有很多歌是我一开始我根本就没有想法要放在这那个专辑里面。对，像简单呀，当时我都说啊这不行，就是太口水化的歌曲，就是一个小品。然后当老师嘉阳老师跟制作人听完之后，他说不，这个歌要作为主打，那我就听他们的吧。 对，我觉得这期节目很有的看。哎， 对，就是想法上我还是会听制作人他们的一些建议吧。对。 很有看的看点就在于这一开始的时候这关系就已经开始说出来了，他就压制着你啊，你很多想法他不同意啊，他给你的东西又觉得太口水啊，那怎么样的一点点发生了转变嘞？我突然想到那个莫艳玲之前写的那个看海的时候，一开始拿给那个周迅听的时候，周迅觉得很好嘛，然后当时的那个制作人呀还有唱片公司都觉得非常的不好，不适合他，他自己坚持，然后事实证明这首歌是个成功的歌曲。 对， 所以你现在其实有点相像。 你是像，因为我自己个性喜欢的话可能他不一定大众能都喜欢。制作人他可能是从整个市面上市场上去分析我的作品是不是便于大家的传唱啊，或者接受程度吧。所以我听他们的。 那听起来这张专辑你是一个在成长的过程。 对，因为这一开始从 EP 到这张专辑，其实我一开始没有想过自己要完全来制作。然后是老师包括制作人他们慢慢的鼓励我。我一开始是不自信的，然后做完了之后我就说我做完了，就是那种状态。就是对，所以可能有很多不成熟，但是就是我觉得就是成长吧，可能下一张我就会也会不一样。 我挺好奇，你看就妍子目前为止她表达力非常的厉害啊，逻辑性很强，然后说的也是很清楚。那平时你们在争吵的时候，或者说你要你的想法让她听从的话，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她不理我。 一边去， 他就不理我，把我晾在那里。 就三个字。 对。 哇哦！ 因为一开始要做这张专辑的时候，我就想，哎，那个制作人，赶紧我们联系一些好的、厉害的制作人来编曲吧，编曲师。然后他就不理我，你自己编。然后我就没，哎，你快点找人呢。然后我自己编。然后他还是不理我，我就还自己编。然后编了快一半的时候，那我说我自己编吧，我不管你。对，他就是不理我，完全不理我的状态。 这个老师太聪明了呀。 最后就你行吧。这那儿改一点啊，好，可以行。 对， 那等于是逼着一个学生在逐渐的自己更丰满。 然后我原来我发现啊，我还能干这个。 OK。 说了这么多，那接下来就带来全新专辑《不是我要的》当中的主打歌，这算主打歌吗？ 对。 OK， 这首歌曲是你个人喜欢的吗？ 嗯，还好。 就当时也是还好， 就是真的那是我选的 啊、哦。如果是那些啊，是你自己选的， 对，这就是我自己选的。 好，那我们来听一听，不是我要的，继续欢迎燕子。 香水不是我的，闪耀光彩的百款饰品都不是我的，不定拿起方向的风叫什么，对着镜子再试一下，转转高手捧着的红苹果都不是我的，不停拿起放下的风筝什么，对着镜子再试一下吗，转着口袋找不到我想要的，他们 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歌手颜子。光听不过瘾，收看更带劲儿。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 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很简单，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等你们哟。没有什么比赛周末的傍晚看一个酷酷的女生在节目当中现场唱一些酷酷的歌更酷酷的一件事情了。刚才是我们现场演唱的不是我要的，这首歌的编曲我很喜欢，就是一种拽拽的感觉。 是吗？ 我会想到 Beyonce 的那种 Cause I slay you slay， 就非常 slay 的那种状态。但其实它编曲也不复杂。 对，很简单，就是前面有一个吉他的 riff 段吧，就是一直在循环着。对，我觉得一开始的设计也是那样，因为我想它一直有一个吉他纯 riff， 然后就会觉得很酷的样子。 大家可以再听一下这个开场啊，就前面这个失真的那个效果，然后再加上这个紧接这个目前其实挺复古的编曲 啊。对 啊， 因为很多一听那个声音，可能是不是一进来，如果一般人想的话，第一次听可能会觉得马上很燥，结果马上又回到一个木吉他。对，就是有一个反差。 这个想法是 那是我自己编做的。 是不是也是因为你本身做乐队的吗？ 对，因为我常年因为弹吉他，所以我比较喜欢乐队化的东西，所以在编曲的时候可能就会往那边靠一点点。 这点会不会挺矛盾的？因为现在我们看一下这流行歌曲，大部分出来 EDM 电子元素，然后时下非常流行的那种 pop 元素在，你都没有，这首歌曲里都没有。 对，因为这张专辑我想的就是让它素一点点。对，其实我也很喜欢那种，第二张可能下面我就会慢慢的加进很多的。 其实还是有，我们抽加了一点。 就是、那是一点点而已， 就是被那个 Parker 老师压制的。然后后两分钟的时候，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个编曲当中出现了大量的失真的一段的那个旋律，那个是为什么呢？ 那是因为前面不是很轻嘛，就一把吉他。我想，因为我这首歌是不是我要的，在后面我想有个态度的表现，就是想爆发一下嘛，所以用了一个全失真的一个 riff， 就是大失真来上来，然后又落下来，就是要那个情绪的一个落差感。 嗯哼， 对。 但你这句话连起来听真的是怪怪的，因为这首歌曲不是我想要的。 因为这首歌，对，这个不是我要的。 你是一个很明确自己想要什么的人吗？ 算是。 这挺难的吧？因为现在在我们面前的诱惑的东西越来越多了，我觉得现在人们就越来越不清楚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每个阶段可能想要的东西都不一样。 我觉得想要的很多，这是很正常，但是我们能做的有限。因为我觉得这是我要的，是因为我觉得我能把它做好。对，其他的我想要的可能我做不好，所以我想把我自己擅长的做好就行了，所以我就做我喜欢的。 不会啊，你像你刚才说的，比如说现在时下非常流行的 EDM 电子元素，你也可以做得很好啊。 对，但是音乐嘛，它还是归为音乐的统筹。对，所以我说的是一些，假如说我去做别的呀，可能我就不一定能做好。 嗯哼， 对对。 OK， 在音乐方面还是有很多尝试面，只不过每一次的尝试我们有一个固定的主题。 对， 不是我想，不是我要的这首歌曲，还有一点就是它那个副歌部分。很简单，我觉得 就一直反复。 哎，这首歌在现场应该非常嗨的一首歌吧？ 对，很多人就拿这首歌开涮嘛，就是有很多，我有个朋友跟他女朋友吵架，然后他就直接说啊，不是我要的，就一直反复。我就说那行，以后你有意见直接放歌。 是这个男生不是我要的，还是什么不是我要的？也挺好，有很多的遐想。OK， 这是这张专辑当中的第一首作品。那巴克老师呢？你在做这首歌曲的时候，你们二位有什么磨合的？ 哇，磨惨了 啊！好， 这张专辑做了八个月， 但是这张专辑的量也挺大的。这张专辑一共是14首歌曲，是吧？ 对， 当中有2首是那个纯音乐嘛？ 对，因为从编曲吧，因为从开始我做 demo， 在进棚，在录唱，后期混音，整整的10个月的时间。 哦， 对，其实蛮长的。其实这已经算快 的，真的是一个孩子了。怀孩子也就10个月的时间。 对，我是一点点从一个不成熟的 demo， 那个 demo 就是小样，然后再进棚，所有的乐器换成真的，再重录，对，吉他重录，对，就这个过程，我现在回想过来，好痛苦。 自己觉得痛苦，我觉得帕克老师可能也很痛苦。 每天就是熬夜吧，因为我们每天也只能晚上去棚里面，基本上一录就是到晚上凌晨3-4点的样子，就是。 对， 录音了2个月， 弄到一个可以听的状况，就又白天了。 对，然后录音完了之后又混音改， 估计改了有快3-4个月吧。 我的天哪，这其中肯定有太多的故事可以分享了。 嗯，对，其实我蛮感谢这个过程，就是让我的思路会跟以前不一样，因为现在是在一个制作人的身份上，一个宏观的角度上去思考这个东西。 OK， 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稍后还有更多好听的作品和好听的故事等待着各位分享。这里是97.4 Live Show， 马上回来。 一汽大众首款 SUV T-Roc 探歌行动登场，零息贷款，北京客户最高享有9000元置换补贴，3000元车险补贴，老客户更享5000元购车津贴，新车到店诚邀您试驾体验。 无论出发还是归来，这段行程让关心您的人放心。滴滴出行提醒您，请提前添加紧急联系人，并习惯使用行程分享。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啊，没人关注怎么卖酒，董酒的市场就慢慢被其他酒所取代。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免费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 400-919-6188，用出厂价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400-919-6188，下期我们再见。 大牌首发，时尚体验，珠宝美妆，时装汽车。2018北京时尚消费月，时尚有约，新潮聚会，10月18绚丽开启。市商务委主办， 全新名爵 HS30T Trophy 高性能发动机 ，Super Sport 超级运动模式，让荷尔蒙瞬间觉醒。名爵 HS 荷尔蒙 SUV 燃情上市，11.98万起，2年零利率，首批购车享多重礼遇。详洽名爵当地经销商。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受地面弱气压场影响，本市的大气扩散条件有所转差，影响地面能见度。入夜后，随着气温下降，空气湿度增大，夜间有轻雾，请注意交通安全。明天是多云到阴的天气，风力弱，容易造成空气中污染物的聚结，影响空气质量。易感人群外出，请采取健康防护。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多云见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8度，最小相对湿度3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3，适宜您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饭店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第五届北京国际青少年艺术周合唱博览会昨天在国家大剧院上演，来自九个国家和地区的合唱团身着节日盛装，在国家大剧院花瓣厅、新闻发布厅、公共大厅和音乐厅进行了四场合唱演出和艺术交流活动。本次艺术周将持续到21号，全面展现各国青少年的风姿和合唱艺术之美。在这次的系列合唱音乐会中，波兰卡托维兹经济大学合唱团、西班牙乐友少年合唱团、芬兰夜莺女生合唱团等多个青少年合唱团相继亮相，孩子们以合唱艺术为媒介进行交流学习。本届艺术周共有17场专场音乐会和交流音乐会，还将举办10场大师课，国外合唱团将与北京的学生合唱团一起进行校级间的交流学习。再来关注好莱坞年度特工喜剧《我的间谍前男友》于昨天登陆全国院线，并于同日发布电影《病毒曲》。这首魔性歌曲由四位人气古风歌手演唱，让一众粉丝惊呼打破次元壁了。其实这次合作完全是因为有趣好玩，也在喊话广大男生要好好对待每个爱你的女孩，并向自己曾经伤害过的女孩子道歉。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老牌女歌手珍妮·杰克逊将在2018年的欧洲 MTV 音乐奖颁奖礼上被授予全球偶像大奖。在珍妮·杰克逊之前，其他曾获得欧洲 MTV 音乐奖全球偶像大奖的音乐人还包括 U2 乐队、绿日乐队和惠特尼·休斯顿等等。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广渠路西向东方向，东四环中路辅路到石门东路，广宁博街西向东方向，复兴门北顺城街到金融大街，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示您注意行车安全。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特约播出。 欢迎来到人保直销车险车主派对，下面有请趴铁主持人闪亮登场。 要要，十月车主大派对，尖叫福利派过瘾，洗车保养防冻液，滤芯体检净水器，国际驾照翻译件，共享汽车驾驶券，人保优惠惊喜多，错过一次会一年。要问活动在哪里？微信关注北京人保财险，回复车主派对即可加入抢货大军，百万好福利，千万别错过！ 400123456。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让我飞，是多少人少年时的梦想，飞得远远，飞得高高。可时间一天一天的流走，当时间来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突然间的觉得好像自己飞得有一点累了。时间里我们都只是经过，可虽然经过，每一天我们也都在很努力很努力，努力了当然会有所收获，然后你会发现我们有太多想要的，而有的时候我们要的只是很简单。 我要的很简单，简单到一万遍，疯狂的炙热感能把朦胧看穿，累不累，痛不痛，不挂挂其他的。我要的很简单， 而有的时候我们又觉得一切都不是自己想要的。 他们眼里的都不是我要的，不是我要的，不是我要的，要 这个时候的那种痛，那种无力，那种纠结，每个人应该都感受过吧。然后突然有一天，一切好像都发生了改变，你突然间呢可以放慢下来，你可以好好的去把事情一件一件的做完，不再焦虑，更加从容。九七四 Live Show， 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听颜子唱歌，听一听他音乐背后的故事，想一想你我心中那个当初的少年和少女。吹着海风，想着心事，嘿，让我们一起欢迎歌手颜子。不知道此刻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人像曾经有周末的我一样，就一到周末的时候，你会觉得有很多事情想要做，然后这恨不得一天给安排十几件二十件事儿，然后你会觉得这个一周的周末过得反而更累的样子。这个时候就像下面我们要听到第一首歌曲一样，你不如让自己等一等，然后事情呢就会水到渠成的让你做成很多事情，让你的心态也变得很放松。11点38分，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我是泽华。今天请来的歌手是颜子，以及带来制作人 Parker 老师，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他们一起步入等等。 陷入黑暗，擦亮 有很多事情此时此刻都可以不如等等，比如说今天晚上吃什么这样的问题，此刻可以把这手机赶紧拿出来，除了听我们的现场演唱之外，记得看一下视频，非常的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北京时间这个 APP， 点击那个直播当中的前三项，就有我们这个节目组现场演唱的不如等等。哎，我觉得这首歌曲挺女生化的。哎， 对， 就是一个小女生的一个想法，包括演唱方面的话 vocal 我觉得也挺梦幻的那种。 嗯，还好。 如果说刚才那个不是我要的，我觉得是一种就挺拽的，这个编曲我觉得挺懒散的。 对，嗯，等等嘛，就不要太快了。 然后你看歌词，来不及为宠物挑选华丽的古装，来不及让北极的熊爱上南极的企鹅，来不及为冰山挑选匹配的彩妆，这都是一个女生的一个幻想。 对， 对，所以这是展现出你内心深处的另外一面了。 嗯，其实我是把很多话题就是轻松化了吧。 嗯， 因为我们总是被告知你在什么样的年龄该做什么样的事情是对的。 是的， 所以就说那就不如等等，因为每个人不能按照别人的虚设去生活，所以说看淡一点点，就像这首歌一样，不如等一等。 来吧，你被催的是什么？ 没有， 婚姻问题。 以前家里都说你要找一个固定的工作， 哎，对， 是不是找一个靠谱的男朋友？就说、哎、至少就是安稳的过日子的那种，就是父母总是。长辈嘛，觉得那样是一个安稳，他们会放心。 他们的世界是 对 你好。 对 对 对，但是他们不能代表我们的想法吧？所以我理解他们。嗯，天下父母都一样，希望自己的孩子过得好。但是 那你的回答是怎么样的？置之不理 我就说 还是？ 请你相信我，我想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但是他们一直就是给我挺大空间，对、 啊、 他们挺感谢他们。 不如等等。 一听请你两个字，我以为后面是 B 开头的一个词儿。所以你是一个心态特别好的一个人。 对，就比较开朗吧。对，就是跟家里面的从小就是我爷爷奶奶呀、啊、因为我父母他就是给我完全很多的空间，我爷爷奶奶也是那种乐天派，所以跟他们性格有关系。从小我家里面人都喜欢唱歌跳舞吧，所以跟环境有关。 那你们家会有一起唱歌的时候吗？ 对啊，我爷爷以前就是文化大革命，他就是拉二胡，就是各种演出的那种。对，所以都喜欢音乐。我现在我爷爷每天都是自己没事干就自己放歌自己听。 OK， 今天我们请来的是颜子，还有很多好听的作品等待着各位，不要忘记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哎呦，这波又会没混，直接发北京美丽的十月，让你无法拒绝。我和我的 homie 来到车主派对 ，follow me， 来的晚了必须敢排队。这里优惠，立即去买奔昌千万的车主，喜聚一方，我们是车险界的实力担当 ，Come on！ 人保直销车险车主派对，洗车、打蜡、换滤芯、鲜花、咖啡和美味，只要你想，全部拿回家。微信关注北京人保财险，回复车主派对即刻开奖。 400-1234567。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歌手颜子，光听不过瘾，收看更带劲儿。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很简单，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等你们哟。听颜子的表达，你会觉得她好像是一个特别明白自己想要什么样的一个女生，是一个特别清楚自己的人。你是不是一个足够清楚的人呢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我们带来这首作品呢，就叫做《清楚》。 是旁边的兰花，它美得多陶醉，摘几朵香得我飘然欲飞。太阳嘟着小嘴，笑一笑温柔如水，牙齿它和舌头相处得多暧昧。冰冰凉的汽水，不管是什么口味，吐出一口轻松 冷静了冲动，时间很珍贵，省略了依偎，夜深很妩媚，有点白滋味，只要很纯粹，别鬼鬼祟祟，不小心犯规也不要狼狈，清楚感时间就不会被爱拖累。光溜溜刺猬收起了危险装备，不屑敞开心扉，害怕心碎，沸腾腾的热血集结在胸前吊坠，情深意浓必须自己去体会，时间很珍贵，省略了依偎，夜深很妩媚，要甜美滋味，只要很纯粹，别鬼鬼祟祟，不小心犯规也不要狼狈，清楚该世界就不会被爱拖累。 现场演唱的这首《清楚》，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我脑海当中浮现出两个画面。第一个画面呢，是回到了校园时期，我都能想象这首歌的 MV， 穿一个牛仔裤，然后简单的踢在操场上，然后自由的那种感觉。另外一个画面呢，我想到是在那个乡村公路上， 嗯， 就外面是一片辽阔的一辆空间，你就开着一辆车往前开。你当时在写这首歌曲的时候，画面是怎样的？ 当时写这首歌就是跟你说的一样， 嗯， 我就感觉我是在一次旅行的路上， 嗯哼， 对，就是我很自由的那种感觉，看着落日或者看着日出，面朝大海那种感觉， 然后也像一个就是流浪歌手的那种状态，讲一讲我的一个经历。 没有，流浪歌手一般都比较惨。 谁说的？因为很多流浪歌手也是过得很惬意的，只不过我们视角不一样而已，对不对？ 是吧？我这种是就是生活的很安稳的那种，就觉得生活很美好， 哎，很和煦哈。 对， 一缕阳光照进来。这帕克老师沉默好久嘞。 哎，不会啊。我听他讲话很开心。 这首歌曲的编曲很简单，哎，这首歌曲当中有什么想法融入进来了吗？ 我们做这首歌的时候其实就是想要轻松 啊， 嗯， 就想要这种温暖的这种简单， 就是 之前试过别的编曲，就是想把它做的或者是复杂一些，但是都不好，回过头来还是觉得简单好听。 OK， 嗯， 这是我们 用简单的眼光看这个世界，一切也会比较 清楚。好，这是我们听到的清楚。接下来我们要带给大家这首作品呢，跟我们每天的一个出行工具有关，地铁。什么样的歌曲呢？马上回来。 欢迎来到人保直销车险车主派对，下面有请趴铁主持人闪亮登场。 要要，十月车主大派对，尖叫福利派过瘾，洗车保养防冻液，滤芯体检净水器，国际驾照翻译件，共享汽车驾驶券，人保优惠惊喜多，错过一次毁一年。要问活动在哪里？微信关注北京人保财险，回复车主派对即刻加入抢货大军，百万好福利千万别错过。 4001234567，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接下来地铁之城继续的欢迎颜子。 地铁里每个人都在隐藏，避开一个个眼神的揣测，试图听清所有人的心，痛苦的喜悦的躲在相爱的角落，断声将空气变得严重，世界和心都拧得很紧，真感觉像一个场景，做事陷入轨道的贪婪，不敢悄无声张，这城市多么的荒凉，荒唐的节奏，荒唐着所有人的心，手里攥着的似是而非，缄默不言，模糊的视线取代所有人的心，放大着你的内心危机，家里 旅客朋友们，列车到站九七四 W 秀，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别人的注视是魅力的最好注脚 ，La Fiesta 菲斯塔，秉承感性运动设计理念，优雅中饱含力量，动感中更具格调，为你开启一场流动的视觉盛宴。 北京现代， 无论出发还是归来，这段行程让关心您的人放心。滴滴出行提醒您，请提前添加紧急联系人，并习惯使用行程分享。 七十年日产纯电科技，全球专业纯电家教，轩逸纯电为爱上市，补贴后官方指导零售价15.9万起，详情咨询当地专营店。东风日产轩逸纯电， 全新名爵 HS 30T Trophy 高性能发动机 Super Sport 超级运动模式，让荷尔蒙瞬间觉醒。名爵 HS 荷尔蒙 SUV 燃情上市，11.98万起，2年零利率，首批购车享多重礼遇。详洽名爵当地经销商。 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优质置换政策邀您尽享。即日起至12月31日，奥迪全系或其他品牌置换指定车型，即获至高54免费基础保养。

让我飞是多少人少年时的梦想，飞得远远，飞得高高。可时间一天一天的流走，当时间来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突然间的觉得好像自己飞得有一点累了。时间里我们都只是经过，可虽然经过，每一天我们也都在很努力很努力，努力了当然会有所收获，然后你会发现我们有太多想要的，而有的时候我们要的只是很简单。 我要的很简单，简单到一万年，疯狂的炙热感能把朦胧看穿，累不累，痛不痛，不挂挂鸡蛋的。我要的很简单， 而有的时候我们又觉得一切都不是自己想要的。 他们眼里的都不是我要的，不是我要的，不是我要的，不是我要的，不是我要的，不是我要的。 这个时候的那种痛，那种无力，那种纠结，每个人应该都感受过吧。然后突然有一天，一切好像都发生了改变，你突然间的可以放慢下来，你可以好好的去把事情一件一件的做完，不再焦虑，更加从容。97 Live Show，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听颜子唱歌，听一听他音乐背后的故事，想一想你我心中那个当初的少年和少女。吹着海风，想着心事，嘿，让我们一起欢迎歌手颜子。 还记得 时间过去的真快，一小时之前还是傍晚的时分，现在天已经正式的黑下来了。18:06，欢迎各位收听97 Live Show。除了收听之外，记得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然后点击进入之后呢，有一个直播，然后前三个就是我们这个节目了。今天节目当中请来的是歌手颜子以及制作人 Parker 老师，再度的欢迎二位，我是泽华。其实我们每个人要的东西都挺简单的，然后包括我们在小的时候每个人都是非常简单的孩子，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随着我们越来越懂事，然后越来越成熟，越来越丰满之后，反而会变得越来越复杂起来。接下来我们要带来这首歌曲呢，希望带给大家一些小小的启示吧。我要的很简单，继续的欢迎颜子。 小面，两根蜡烛，教室烛光晚餐，泡椒豆瓣，吃个没完，眼都冒汗，我不要风扇，什么规则不能违反，我就要反常的婉转，我要的很简单，简单到一碗面，疯狂的炙热感能把梦梦看穿，累不累，痛不痛，不挂挂其他的。 上把伞，撑开了就是安全感。下雨淋，禁止随便，我不会感叹那灯火多阑珊。什么规则不能违反，我就要反常的婉转。我要的很简单，简单到一碗面，疯狂的炽热感能把梦梦看穿。累不累，痛不痛，不挂挂期待的。我要的很简单，简单到一把伞，不给谁添麻烦，也不耐烦这微山。来就来，走就走，就洪荒一样浪漫。什么规则不能违反，我就要反常的婉转。要的很简单，简单到一碗面，疯狂的炽热感能把梦梦看穿。累不累，痛不痛，不挂挂期待的。我要的很简单，简单到一把伞，不给谁添麻烦，也不耐烦这微山。来就来，走就走，就晃晃一摇。我要的很简单，简单到一碗面， 现场演唱的我要的很简单。我觉得这首歌曲又是一首你忍不住的想要去给这首歌做那个和声的一首歌曲。再度的欢迎今天的嘉宾严子以及帕克老师。 大家好。 大家好。 这首歌曲会让我想到那个初高中那会儿，就每天骑电动车去上学的那段日子。因为那会儿没有也不够资格骑摩托车嘛，就骑电动车是最快的一种方式了，特别潇洒，听这首歌曲。 对，因为我一开始拿这个成品的时候、我脑子的画面就是我骑了一个单车的到处晃悠的那种。 你比我更慢，你是单车。但是仔细对照歌词的话，你会发现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比如说第一个，觉得饿了吃碗小面，现在人饿了不敢吃碗小面，怕胖。 是吗？ 对啊。然后两根蜡烛就是烛光晚餐，一说到烛光晚餐，大家就会想要把这个晚上布置得多么的丰盛，然后再配上两根蜡烛。所以就不知不觉的，你看包括后面说天变化了带上把伞，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是那种下雨天坚决不打伞的人。 哇， 我觉得不打伞很酷。然后后来有一天我下雨天的时候主动打起伞的时候，那一刻我有一点小小的失落感。所以我要的很简单。你是一个要的很简单的人吗？ 很简单。 简单到就像这首歌的歌词一样吗？ 差不多，我生活里就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人。 你是个爱吃面的人？ 这个还真不是。 因为你说简单到一碗面嘛。 只是写歌的时候刚好在吃面。 太直白了。真的是，连帕克老师都忍不住说好吧。 好吧，因为我今天才知道 啊。 我确实不太，生活里不太爱吃面。 在这个快速发，就每天节奏很快的一个城市当中，我觉得做一个简单的人是件挺难的事儿。 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人已经生活得很简单，因为时间已经被各种工作啊交通给占据了，尤其是在北京，估计回家就睡觉了。 但内心想要的东西不简单呀。 对，就因为想要的太多了，所以生活的就会觉得压力呀、就是没有以前上学的时候那种单纯的感觉。 做歌手想要的应该会更多吧？ 我觉得蛮简单，因为我就想写我的歌，唱我的歌，用我自己的方式，就是这么简单，就是其他的我都没有想太多。 所谓的人气，所谓的红不红呢？ 我没有太在意这个，因为这个是太多客观因素了，就是不是我们单纯就自己能去主导的一个东西。所以我觉得我现在能还能自己做着歌还能发片，我觉得已经是很幸运了。 所以 我很满足。 就是在意也没用， 对，就是再也没用过凉水了。制作人， 你就好好的把音乐做好。 啊，对。 Parker 老师应该合作过很多的音乐人、歌手 啊。对，我大概入行大概快20年。 啊哈。你觉得他这种简单的人的话，在这个行业当中可以走得很长远吗？ 啊，我觉得唱作人肯定走得很长远。 唱作人， 对，嗯，他就是唱作人嘛。 嗯哼， 我觉得只要他肯继续唱作的话，在这一个不要说这行啊， 嗯， 就是在他喜欢的这个领域之内，就是他一定会有一个位置。 嗯， 对。然后，但是我每天就浇他冷水，我就说你短期之内不会红的，你不会火的，你不要想一步登天，没戏。 现在很多人说这个音乐行业发生了一些转变，以前好像这个唱片歌手嘛，这个时代，然后到了这个时代，好像越来越多就是唱作人的这样的一个时代 啊， 不会有一个所谓的顶级巨星的唱作人，但是每一个唱作人都可以找到自己如鱼得水的一块领域 啊。我觉得也不一定不会有顶级巨星。 哦，嗯， 我觉得还是会有的，那每隔10年吧。 啊， 哦，都会有一个， 严子在算每隔10年，下一个10年之后我是多大，可能那个10年我就是顶级巨星。 我不想，我不想这个。 好吧，今天节目当中请来严子会带来很多好听的作品，这是我们本时段听到的第一首《我要的很简单》，下面是哪一首呢？马上回来。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歌手严子，光听不过瘾，收看更带劲儿。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 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很简单，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等你们哟。天气变得越来越凉了，很多人开始想要去温暖的南方。虽然呢，我们不可能每一天就直接跑过去啊，但是可以在音乐的世界当中徜徉过去。接下来跟随严子一起感受一下南国的光。 叫醒好白潭中，放手不再故作从容，放空心不再盘算一通，什么因果不及一直相逢，清楚了轮廓，换了结果，穿过了这城市的中央，海边绵羊着那地平线的光，画个圈朦胧漂流的花果，微笑朝着阳光的方向，贪恋光不怕被温柔灼伤，脚步迟疑追不上心下的光，每次入梦间是不是也有想说，慢慢靠近别想太多，放手不再故作从容，放空心不再盘算一通，什么因果不及一直相逢，清楚了轮廓，换了结果，穿过了这城市的中央，海边绵羊着那地平线的光，画个圈朦胧漂亮 上写下的我，每次入梦间是不是也想说慢慢靠近别想太多，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听着我们这首现场演唱的《南国的光》，我相信每个人想象当中的那个南方的城市可能不太一样。我想到的画面当然有阳光啊，有海滩啊，有人这个晒太阳，有这个滑板少年、冲浪少年等等。《南国的光》，我觉得这是一首非常充满能量的一首歌曲，而且我觉得这首歌跟你的个人气质非常搭，就是颜子做出来的一个作品。 嗯， 我觉得你作品它不是两张皮，你的所有作品它就是贴着很颜子的标签。 对，所以为什么这张专辑制作人公司就是一致鼓励我要我自己做。 嗯， 对，出来的可能气质跟我本人是很符合的。 这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还是比较难的事情，贴合自己的个人气质？ 我觉得这个反而比较容易。 好， 因为一首歌可能有很多种制作的方式，但是必定就能 get 到自己的每个人的那种情绪啊点，所以自己出来的话，歌是自己写的，一出来，哎，这个律动是什么，我会有一个条件反射。 那你在创作的时候，你有妥协吗？每一首作品呈现出来的就是你个人审美，还是他？ 基本上是我的个人审美。对，有的时候会征求大家意见呀、啊，会折中。对 ，OK， 涛哥老师有要补充的吗？ 因为他自己编嘛，词曲也都是他的嘛， 对， 就是我们跟他妥协比较多。 哦，真的 啊？对，因为要尊重创作人想法。对，但是我觉得以制作角度来说，我就提供我专业上面的，比如说硬件的，比如说话筒啊、话放啊、选择，我们觉得这首歌可能这样比较适合你。然后比如说我们会花一两个晚上就只为了调一个吉他的音色。对，就是我对他的协助大概就是这样子，然后最后比如人声的一个调整。 哎，我觉得跟帕克老师合作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哎，他不会有一种特别强的一种压迫感给你？ 没有啊，然后你自己会把自己逼疯。 好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大 V 秀，还有一首歌曲马上回来。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下面这首歌曲的歌名挺长，但是我觉得这个意境还挺好的。总会有一颗雨水坠落，继续的欢迎颜子。

受地面弱气压场影响，本市的大气扩散条件有所转差，影响地面能见度。入夜后随着气温下降，空气湿度增大，夜间有轻雾，请注意交通安全。明天是多云到阴的天气，风力弱，容易造成空气中污染物的聚集，影响空气质量。易感人群外出请采取健康防护。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多云见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8度，最小相对湿度35%。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3，适宜您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继陪你长大幸福的时光之后，火箭少女101段奥娟带来了第三首 OST Scarborough Fire， 歌唱实力不容小觑，也成为张靓颖、张碧晨之后的新生代 OST 女歌手。这首歌是一首旋律优美的经典英文歌曲，曾作为第40届奥斯卡提名影片《毕业生》的插曲，曲调凄美婉转，给人以心灵深处的触动。这首歌被翻唱作为美食纪录片《风味人间》的主题曲，而《风味人间》是由《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小青与团队推出，已于10月19号发布单曲 MV。 再来关注，昨天火箭少女官方微博发表声明，表示原定于今天举行的火箭少女101撞飞行首唱会将会延期到60天内重新举行，而延期原因是场地不可抗因素。同时组委会向粉丝们提出了补救措施，并表达了歉意。今天晚上《幻乐之城》收官夜，王菲登台带来作品《一念》。再开金嗓的她化身空灵仙子飘逸摇曳，更获老友赵薇那英助阵，好闺蜜同台助演，惊喜连连。而说到好友同台助阵，由周迅发起的关爱特殊儿童公益项目 One Night 给小孩2018公益演唱会昨天晚上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蔡依林、吴青峰、窦靖童、白举纲等周迅的好朋友现身现场助力公益事业。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朝阳大悦城周边车流集中，目前朝阳北路、大悦城门前主辅路东西双向、青年路、甘露园中街、黄山木店路南北双向以上路段车多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他说，从很久以前开始，他就在招商银行存款，不仅因为财富增值，不仅因为专业可信，不仅因为服务温暖，更是因为他总能打开你对生活的无限想象。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利率最高比基准上浮52%。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安心选择，幸福稳稳。详询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55。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让我飞，是多少人少年时的梦想，飞得远远，飞得高高。可时间一天一天的流走，当时间来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突然间的觉得好像自己飞得有一点累了。时间里我们都只是经过，可虽然经过，每一天我们也都在很努力很努力。 努力了当然会有所收获，然后你会发现我们有太多想要的，而有的时候我们要的只是很简单。 我要的很简单，简单到一碗面，疯狂的炙热感能把朦胧看穿，累不累，痛不痛，不花挂鸡蛋的。我要的很简单，简单到一把伞，不给谁添麻烦，也不耐烦着微笑，来就来，走就走，宇宙洪荒也要浪漫。 而有的时候我们又觉得一切都不是自己想要的。 他们眼里的都不是我要的，不是我要的，不是我要的，不是我要的，不是我要的，不是我要的。 这个时候的那种痛，那种无力，那种纠结，每个人应该都感受过吧。然后突然有一天，一切好像都发生了改变，你突然间的可以放慢下来，你可以好好的去把事情一件一件的做完，不再焦虑，更加从容。九七四 Live Show， 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听颜子唱歌。听一听他音乐背后的故事，想一想你我心中那个当初的少年和少女。吹着海风，想着心事，嘿，让我们一起欢迎歌手颜子。感觉我们的演出才刚刚开始，大幕再度的拉开之后呢，已经来到了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个时段了。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我是泽华。欢迎大家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的同时，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很简单，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打开当中选择直播那个选项就可以看到了。今天请来的歌手呢是颜子以及制作人老师 Parker 老师，再度的欢迎二位。 大家好。 哎，颜子再跟大家打招呼啊。 大家好。 哎，第一次在电台唱这么多首歌吧？ 对。 感觉怎么样？哎，以前是不是也唱过这种形式？ 挺 我喜欢这样的说法，挺爽，哎，挺过瘾的哈。 对，挺过瘾的 啊，但是也挺累的吧？ 嗯，之前就是拿把湘琴唱啊，但是是湘琴唱，就是很，就是很多可能节奏比较欢快的歌，唱得很温柔，就不累嘛， 就不插电的那种方式 的唱， 是， 对，这次我觉得挺好的，特别开心。 马上要开巡演了哈。 对，我们从九月底开始有。将近十场吧，校园巡演，南京、广州、佛山、嗯、北京都有， 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 微博到时候关注一下。 微博是 颜子，搜索颜子就可以。 OK， 搜索颜子就可以看到相关的信息。当然，如果觉得说这个节目当中没有听够，还想听的话，当然很多人是因为2017年的《哥德巴士》这张 EP 认识到颜子的。接下来就有《哥德巴士》这首歌曲了，来喽。 现场演唱的歌德巴士，时间快的不光是我们这节目已经到了最后一个时段，其实上一张 EP 已经过去了，算算应该有17个月的时间了，对吧？ 对。 这样比较而言的话，我觉得在歌德巴士这张 EP 当中好像情绪释放的要更加的浓烈一些，编曲也是更加的丰富很多。 嗯，还好吧。 那个时候你是一个极力的想要去释放的一个状态。 对，这张专辑其实就是之前就做好了的 demo 吧，然后也基本上没有动这个编曲。对， 这个歌德巴士的编曲，我前第一次听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像那个王菲的阿修罗的那种阳光版本。但是它其实虽然整体是很温暖的，但是有一点点的那种哥特风的感觉在里面去的，跟我们刚才所听到的不是我要的，好像不太一样的状态。 对， 这可能就是时间教会我们的吧。 去年比较阳光一点。 去年比较阳光一点。 因为去年搭巴士嘛，今年坐地铁， 太阳光，然后想明白了很多事情啊。 对，今年坐地铁， 好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W秀，马上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W秀，今晚做客嘉宾是歌手颜子。光听不过瘾，收看更带劲儿。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 97.4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很简单，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等你们哟。 招商银行 APP 全新升级了，针对中小型企业提供高效智能的移动服务，全场景免 key 支付，批量移动代发，把财务办公室装进口袋，便捷的操作，实时的处理，安全的防控体系，让您在出差旅途中也可移动办公，实时掌握公司财务状况。招商银行企业 APP 不只是应用，更是您贴身的财务管家，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九七四 Live Show， 欢迎回来。接下来这首歌曲，据说这言辞稍微有点紧张哈。时间里我们都只是经过。啊， 对，时间里我们都只是经过，这是个沉重的话题。 是比较难的一首歌吗？ 嗯，没有，可能比较慢吧。 啊， 嗯，对，就是前面基本上跟说话一样，需要控制好那个情绪。 我发现今天在看我们视频的朋友应该会有这样的感受啊，就是看言子在唱快歌，很浓烈的歌曲的时候，也挺淡定的，就可能是因为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原因啊。你在现场演唱的时候应该不是这样吧？ 现场演唱的时候，那我就是拿着琴到时候瞎蹦的那种。 你是会摔琴的那种？ 我不会，我就会自己玩得很开心那种。 Okay. 上面就是各种蹦啊跳啊，就是跟大家乐手之间去玩啊，这样。 时间里我们都只是经过，是自己深挖自己的一首歌曲吗？ 还是吗？我自己感觉不太到。 我觉得这首歌刚好是他这张专辑里面特别喜欢的几首之一。 你个人特别喜欢的几首？ 他个人 、 哦，所以他会觉得压力比较大。 OK， 也还好，其实还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言子一起进入到这首歌曲的氛围当中去哦。再度的提醒大家，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如果此时此刻有一束追光灯打下来的话最好。来，时间里我们都只是经过。 这生意怎么做得这么红火？ 嗨，还不是年前申请了招商银行生意贷，备了批货，现在资金都回笼了。 银行贷款的手续会不会很麻烦呀？ 不麻烦，招商银行生意贷一次申请20年反复使用，贷款用一天算一天。我这次贷款进货用了30天，银行就收了30天利息。 这么值？那我也赶快申请招商银行生意贷去。 招商银行生意贷，解决千万小微企业主融资需求，详情请咨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495转8。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今天表演的最后一首曲目，时间里我们都只是经过。有时间的话，大家可以好好的看一下歌词，我觉得歌词写得非常的细腻。当然，这首歌曲无论是演唱者还是听完，我觉得会有一种泄了气儿的感觉，把内心想要发泄的东西全部给发泄出来了。虽然这个歌名和这个歌词都还挺沉重的，时间里我们都只是经过，但就像此时此刻我们听到的今天演唱的第二首曲目一样，从不是我要的先开始明白自己想要的是什么。这个当下好像我们的这个诱惑呀吸引我们东西太多了，所以怎么样可以把自己给释放解脱出来，这是我们每个人需要学习的一课。很开心今天听到了妍子唱了很多好听的作品，谢谢谢谢妍子， 也谢谢大家， 哎，也谢谢帕克老师， 对， 有时间的话常来。 好的，谢谢。 OK， 当然大家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的其实还是相对单一的哈，如果有时间去看现场的话，现场乐队架起来，我觉得那个场面应该是更加震撼的。 对， 也再度的提醒一下这个妍子的 校园巡演，大家可以关注我的微博。对，如果有幸的话，希望学校的你在校的你能去听一下，感受一下曾经的美好时光。 OK， 微博呢就是颜色的颜，颜子， 对， 子就是，哎，那个子怎么形容？ 孩子的子。 说得好。感谢收听今天的974 Live Show，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节目，祝各位晚安，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谢谢大家，拜 拜 拜 拜 拜。 大众首款 SUV T-Roc 探歌行动登场，零息贷款，北京客户最高享有9000元置换补贴，3000元车险补贴，老客户更享5000元购车津贴，新车到店诚邀您试驾体验。 无论出发还是归来，这段行程让关心您的人放心。滴滴出行提醒您，请提前添加紧急联系人，并习惯使用行程分享。 首发时尚体验，珠宝美妆，时装汽车，2018北京时尚消费月，时尚有约，新潮聚会，10月18顺利开启，市商委主办。 改革开放40年，舞台艺术传承发展，观看演出时，请用文明的言行举止为演出增色，为自己加分。 北京电台携手北京市剧院运营服务平台，温馨提示：尊重艺术，文明观演。 带爸妈看场戏， 带孩子看儿童剧， 带老婆去听音乐会，或者一起看个话剧。 北京市剧院运营服务平台为您精心准备了各种演出，更有会员抢票，让您和经典优秀剧目不再错过。 关注北京市剧院运营服务平台，收获不止如此哦。 70年日产纯电科技，全球专业纯电家教，轩逸纯电为爱上市，补贴后官方指导零售价15.9万起，详情咨询当地专营店。东风日产轩逸纯电。 秋天是安静的，可以静下心来享受生活。秋天是喧闹的，可以尽情品尝收获的喜悦。快点带着这抹秋季暖阳，享受秋天的乐趣吧。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不断行走，不断收获，用心体味生活的快乐。 八达岭奥莱周末出游好去处，万千品牌精品始终超低折扣，让您和家人享受国际级的购物体验。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八达岭奥莱 全新名爵 HS 30T Trophy 高性能发动机 Super Sport 超级运动模式，让荷尔蒙瞬间觉醒。名爵 HS 荷尔蒙 SUV 燃情上市，11.98万起，2年零利率，首批购车享多重礼遇，详洽名爵当地经销商。 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优质置换政策邀您尽享，即日起至12月31日，奥迪全系或其他品牌置换指定车型，即获至高54免费基础保养，更有全新升级的原厂延长质保服务及再制造5项工艺，让您驾享无忧。更多详情请关注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微信订阅号，或咨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授权经销商。 吉利博越感恩50万用户5年。